众生与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而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系咁啊！欢迎晒就入嚟睇直播咁啊！今日咧就预告咗我嘅嘉宾咧，其实就系钟新豪。 系 ，hello。 咁咧佢系我系喺以前，佢唔系同我同系，因为你嗰阵时系读 政治噶嘛，政治及国际关系。 嗰阵时就喺浸大嗰阵时，就喺一个同澳洲有关嘅 course 度识嘅，就但系个 course 好少人嘅，得十。個都唔夠， 六個， 超勁嗰個 course， 六個都開到嘅咁樣，咁咧就係係啦，嗰陣時應該係我 year three 嘅時候嘅事啦，係我嗰陣時咁樣，咁就咁所以咁就之後大家畢咗業之後都做啲唔同嘅嘢啦，咁啊大家就即係我就咁啦，咁同埋咁你就去咗讀書咁樣， 係 去澳洲，都係澳洲， 係冇錯， 係讀咩咧嗰陣時？ 讀國際關係，而家喺呢個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讀國際關係咁樣。 啊，坎培拉咁樣， 系冇錯冇錯。 咁啊，即系咁啊，但系你係一個雖然而家讀國際關係啊，但系你都仲係非常之關心呢個香港嘅問題啦。 嗯，冇錯， 亦都係即系讀國際關係都係諗住即系可能可以令到即系可能可以喺香港度都用到某啲嘢啦。嗯，覺得 其實諗住嗰陣時候讀國際關係係諗住開下眼界咁樣，因為覺得喺香港政治好似。走入咗個死胡同咁，可能讀一下國際關係，了解一下個國際社會運作，咁可能為香港揾到一個新出路都唔定咁啊！但最後發現其實係有少少嘥氣， 係不過你讀咗幾耐啊？ 我其實我讀咗而家讀咗一年咁樣啦，我上年七月過去嘅咁樣，咁而家讀咗一年咁，其實覺得冇，其實我覺得對於自己嚟講，咁其實都開咗眼界嘅。咁但係其實咁亦都意識到啦。其實香港係 個問題更加深刻。 其實香港個問題始終係源於自己多過係源於出邊咁樣。 即係香港人自己咁樣。 係香港人自己啦，其實即係你始終你香港人自己唔改變，成個民風唔變嘅時候咧，咁你永遠你係做唔到啲咩？你外面只能夠係做一個。輔助咁樣嘅角色嘅啫，即係唔能夠話你外國勢力咁樣。 即係你自己喐咗，咁對方就推一推你咁啦。係 啦，即 係 佢 唔喐，咁你點推？係 咧，自己都唔喐，爛泥扶都扶唔上病嘅時候，咁就 呢句嘢呢排講得好多。 冇人幫你啊！好多人講爛泥扶唔上病咁樣，係啊，咁所以冇辦法。即係所以我 turn out 我都係發現其實因為我自己其實唔係真係咁中意讀國際關係嘅，即係唔係話唔反感啦，即係有啲興趣咁啦。但係 turn out 都發現其實可能要找出香港的問題的， 要回到本土 都要回到香港，係啦，即係都要回到研究香港的嘢咁樣。 咁講開研究咧，即係尋晚嘅一單嘢就係好多人講啦，或者而家都有人講，繼續喺度即係講緊，即係喺度批評或者係辯論緊咧，就係即係馬岳啦，同埋林偉文啦，跟住黃學會，咁呢三個學者咧，中大、工大同埋呢個 Poly 咧，咁就喺呢個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trategic relations 呢個章腦嗰度咧，就寫咗篇嘢咧，咁就好關我哋事嘅喎。大家唔好以為即係講咗咁大扎英文之後就唔關我哋事。佢講緊咧係即係中國嘅移民咧，對於香港嘅嗰個民主嘅發展有啲乜嘢影響咁樣。咁大概咧，咁我其實就冇睇曬嘅，因為好緊長啊。咁啊，大概係講啲乜嘢咧？即係以你 其實咧，佢睇曬成篇嘢，即係 skip 曬嗰啲論證程序啦。 佢有一個好大個比較大嘅 sample， 就係話做咗1200個家訪。係 冇錯，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嗱，有一個學術嘅角度嚟睇咧，佢係一個 large end 嘅 research，即係佢唔係一個 small end 嘅 research，end 係 refers to the number of the case。咁其實一個 large end 嘅 research 咧，即係一個用好睇好多 case 嘅一個 research 咧，其實係講其實大約係研究一個方向多過係研究點解嘅，即係研究呢班人到底係點樣諗嘅咧。相反去翻嗰啲小 N 嘅 research 咧，就多數就係用嚟解釋原因嘅，即係深入地去了解咁樣啊，到底呢啲人點解會咁樣咧？咁去深入地去睇一兩睇幾個 case 咁樣，咁呢個咧就比較集中於係講個方向多嘅，就比較少去解釋多嘅。咁佢成個報告啦，即係成個文章啦，其實都係四個重點嘅啫，即係 skip 曬嗰啲論證過程啦，即係佢嗰啲咁其實佢有四個 conclusion 嘅。第一個就是他大陸的移民咧，係對於香港經濟的滿意程度咧，係高過香港出世的市民嘅。 啱啊！ 第二咧就是大陸的移民咧，係對於香港喺中國政府有較高的信任度，同埋佢係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多啲嘅。 係。 仲有咧就是建制派的 fans 咧，有56% 都是大陸移民嚟嘅。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多啲大陸移民多數都是 prefer 係建制派啦。咁仲有佢第四樣嘢，亦都係最重要嘅，就係講緊就係話其實佢哋係有呢個規化咁樣，但係其實嗰個規化嘅進度其實好慢嘅，即係嗰啲數據又喺度講，其實就係話啲大陸嘅移民要去到嚟到香港40年啊，佢先至會嗰啲指標啊，即係嗰啲對中國政府信任程度啊，對中國人嘅認同感啊，對於經濟嘅滿意程度先至會。 喺四年，係 同香港人差唔多，40年之後先至會咁樣嘅，係啦。即係呢個講緊係 general 個 trend 啦，即係你唔好咁樣捉一個人出嚟話唔係，佢十年就變咗啦咁樣。呢個係講緊個 general trend 咁樣，佢係 由 嗰千二個 sample， 然之後去揾出一個咁樣嘅中間數咁樣。 大概 係啦，即係其實 即係唔中都唔遠㗎啦。係 啦，雖不中都不遠啊！即係唔好話咩以偏概全咁樣啦，即係佢係咁多個咁隨運咁樣做一個數據分析咁。 即係話有啲人係60年咁樣，有啲人20年 啱埋就。係啦，即係唔知啦，即係我冇詳細睇嘅，但就呢類咁樣嘅大 N 即係 large N 嘅 research， 大約就係講緊嗰個趨勢咁樣，即係唔係個個都係咁樣嘅，但係佢係講個整體咁樣。 咁頭先講嗰幾樣嘢，其實都我哋雖然就一般人唔會喺學術嘅角度去做一個研究啦，但係喺我哋嘅心目中或者我哋嗰、那個觀感裏邊，其實都係覺得係啱嘅，即係話大陸人咧。佢係好信任政府嘅，基本上都好信任政府。喺全球範圍裏邊咧，中國人對於自己嘅政府滿意程度咧係極高嘅，係比起其他嘅世界，即係係反常地咁高。通常大家對於自己政府都係好唔滿意嘅。如果喺一般嘅民主國家啊 嘛，係咯係咯。 咁啊係啊，咁佢又經濟即係覺得香港經濟都唔錯啊，咁都係啱啊。佢可能係有一啲經濟比較差嘅地方嚟咁樣。就算係喺話近到話深圳物價指數都高，但係深圳會有多嘢保障得唔好。 係咯。 嗰啲綜合嘅生活質素。可能是沒有香港那麼好，都是對的。反而你說那個新移民或者中國移民是對於即是他有50%是投建制派，我覺得這個比率反而低的比我想之中。 其實是的，即是但是因為他是一個比較學術的角度，他比較持平一點，即是他是 用數據嚟到去講說話嘅時候，咁其實 即係話唔係咁絕對喎，即係話佢哋俾 佢講嘅嘢冇咁絕對咯，但係其實佢係反映咗個趨勢咯。 就係、是歸化嘅過程係，即係話如果用50%呢個去指標去睇咧，即係話其實佢哋係冇話係完全係嚟到呢度咧，就係、是、投呢、這個土共咁嘅，係 啦， 未有呢、這個係 啦，即係其實唔一定 睇唔出嘅， 係睇唔出嘅，即係其實唔一定話啲新移民就一定係完全100%支持政府，咁呢個唔一定嘅。即係你我都識啲係非常對於呢個中國政府係非常之不滿嘅一啲新移民咁樣。其實講真， 咁但係我諗，如果綜合咗頭先嗰啲幾點，其實最佢最緊要嘅就係講出咗啦，用或者用數據嚟證明咗，其實我哋對於雖然成日都大家覺得香港人同埋中國人咧都係叫做文化差唔多，咁講埋啲嘢，寫埋啲字，可能都係一樣咁樣一個文化出嚟。咁但係佢嚟到香港之後咧，原來係用40年，平均要用成40年先可以完全變成香港人，或者同香港人同步咁樣。咁即係話咧，其實我哋而家即係1997年到而家20年都未夠，差唔多20年咁樣。即係話咧，我哋接收咗啲百幾萬嘅中國人咧，佢哋係未歸化到嚟做香港人嘅，如果根據呢個研究，係唔得嘅，即係話一半時間都未到，咁可能有啲得，有啲唔得咁。即係話，我哋而家香港究竟有冇一個資源去令到一班咁龐大數量嘅外來人係變成我哋香港人咧，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咁嗰個問題就係、是，咁而家網即係呢單嘢出咗之後咧，咁就其實都係有啲人就話，其實我哋平時都咁講噶啦，不過而家有數據證明咯，咁樣即係好以前成日啲人就 溝淡論啊嘛，成日都有。 以前就即係好多人講或者講幾年就係話啊，大陸不停咁移民就係為咗咩咧？佢唔係為咗家庭團聚啊？你咁真係咁好心咩？佢而家就係話將你本地人嗰個比例越溝就越淡咁樣，咁就可能去到之後就5-5之比咁睇你普選又點啫咁樣，俾你自決又點啫，都係一國一制咁樣。咁、以前都咁講，但係咧就會有多人話啊，因為啊你哋咧呢啲冇數據支持嘅，或者冇呢個 example 嘅，你哋以偏概全，或者只係講一兩個人咁就當係咁樣。咁而家有咗證據之後咧，咁網上面有咩反應咧？你見到？ 其實好多咪就係話咁啊點啫？咁咁唔通唔使做嗰啲咩歸化工作咩？即係唔通啊唔使心間細作咩咁樣？即 係好耐以前咧，有一個阿李柱銘又講過一句嘢咧，好即係俾人笑過一輪嘅就係、是、佢接受唔知係讀媒定係咩嘅訪問，就係講話我覺得民主派咧係唔佢就首先就屌即係所謂嘅黃崇亮或者或者一個。就話唔應該歧視大陸人嘅，咁其實冇人歧視嘅，鄙視啫，原來。咁有啲人就咁，佢就話啊，唔應該咁樣嘅。第二就係民主派啊，應該同民建聯啊、工聯會嗰啲建制派咧，去爭奪呢啲咁新移民嘅選票，令佢哋知道咧民主自由嘅可愛咁樣。咁俾人笑咗好耐嘅一句説話就係話，咧佢哋話佢覺得唔現實啊，又剩咁樣。係 咯。 咁係啦，咁即係話即係去到而家網呢單嘢出咗之後，咁網上面有啲人就話啦，嗱係啊，係溝淡或者係溝淡，證明咗係咁樣。咁有啲人就話咧，即係有啲人我哋有聽到就話佢就質問，咁係咪而家唔需要做社區工作或者去競爭呢班咁嘅新移民嘅票啊？即係政治上動員佢哋或者組織佢哋咁樣。咁你覺得點睇咧？ 我聽過一個好有趣嘅比喻嘅，就係佢就用咗咧大學嗰啲術語嚟講，佢就話、既然你都控制唔到收生嘅質素。咁點解你唔搞好個 OCam 呢咁樣其實即係有時候就係話，我強調即係啲人指出話呢個收生嘅質素係有問題嘅，即係冇審批咁樣， 即係點解揀咁？係 啦，個批個權唔喺我哋個 department 度。係 咯。 咁呢樣嘢，即係或者冇一個好客觀嘅標準嚟到去講，佢揀啲適合嘅人入嚟，咁。強調呢一樣嘢唔等於我唔會搞好 OCam 嘅喎，即係唔等於就係話 OCam 照搞㗎，係 啊 OCam 照搞㗎， 不過 我繼續屌嗰個直大學唔去為個收生把關嘅嘛，即係點解你唔去 set 一啲 criteria 係令到適合我哋呢、這個學系嘅人先可以入到嚟？ 如果你唔屌佢嘅話，你係會增加我搞 OCam 嘅難度嘅喎。 係咯，即係如果我唔屌嘅時候，咁你唔會去正視呢個問題。 即係我哋個系例如係歷史系咁樣，你俾曬啲 你俾曬啲即係理科嘅人嚟，我哋搞 OCam 都冇用㗎。 係咯，即係咁，你搞搞 OCam， 即係我哋反映咗話你而家呢個收生嘅準則係有問題喎，你唔去定一啲準則係令到適合我哋學系嘅人入到嚟，咁。我去反映呢個問題，唔等於我唔會去搞好個 OCam， 我都會繼續搞。 我哋反映個問題就係因為我哋要搞 OCam， 因為我哋要正正就係因為我哋熱愛呢個學系啊嘛，熱愛呢個學系，我哋希望呢個學系有呢個和諧嘅地方，令到呢個學或者學校呢個學系可以培養到人才啊嘛，令到適合嘅人入到嚟。 但係我覺得係，如果你話用 OCam 呢個比喻咧，即係話歸化或者係將佢哋動員起嚟啦，組織起嚟，將新移民或者新外中國嘅移民動員或者組織起嚟，或者宣讓我哋嘅政治理念俾佢聽咁如果用 OCam 去比喻嘅話咧，咁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呢份報告呢份學術報告，馬岳都叫同你班左膠 friend 啦，或者你都唔會屌佢啊，或者佢都唔係話叫做好激進啦，佢 都叫一代宗師啊，即係喺個政治界 叫做都係叫温和派啦。 研究咗呢、這個功能組別研究咗幾廿年。 哇！功能組別研究幾年咁犀利， 佢係研究功能組別起家嘅，佢嘅係啦。咁、 okay. 但係佢都蘇花，佢都叫做持平啦，即係叫做大家都會尊重佢啊。 咁佢呢份嘢就我佢呢份嘢就講咗俾大家知咧。而家咧唔係就而家唔係個問題，唔係我哋搞唔搞 OCam 嘅問題，而家係同你講緊咧。嗰啲大陸嘅移民咧，同我哋嘅異質性太強啦。嗰、那個強，即係嗰個分別係大到咧，我哋搞個 OCam 或者我哋想搞 OCam 咧，係冇辦法令到佢融入我哋個社會裏邊。佢係同你講緊話，無論你哋班人點做，或者唔係話，即係話喺而家嘅狀態裏邊咧，證明咗大家搞嘅啲 OCam 咧係唔夠好，或者係你冇資源搞個更加好嘅 OCam。甚至係 OCam 呢樣根本就冇辦法令到佢哋融入到佢，因為佢哋同我哋嘅本質性差異太大。咁所以就係咁有會好多即係呢啲人就呢啲咁嘅呢個報告一出咗之後就有啲人喺度即係本能性咁反駁啦，反駁就話即係可能喺啲社福界或者喺啲認為社福社工咧都係好重要嘅，即係做 case 咁樣。 係啊係啊， 你頭先講個 large end 同埋另一個 small end 嗰個嘢咧，即係如果你話。而家我哋用1200個 case 去諗呢件事，同埋我哋用一個 case 去或者幾個 case 去 幾個咯，係咯。 咁其實就係嗰分別就係話咧，一個社會科學同埋一個可能係社工出發。如果佢一個社工，佢就話嗱呢個咁 case 咧非常之可憐。咁從中啊睇到啲乜咁樣。咁而家個問題咧就係有好多人就話喂。你而家雖然證明咗溝淡呢樣嘢都好似係真嘅咁樣，或者係嗰、那個歸化嘅程序咧係非常之困難，或者係唔夠資源去做咁香港基本上。咁有啲人就會覺得話喂，咁我哋咪繼續做OCam 咯，即係我繼續去做地區工作啊，咁啊聯繫佢哋，咁佢哋咁佢哋咪會完全變成咗即係土共嘅票源咯咁樣。咁首先你頭先又講咗話，其實兩樣嘢都可以做嘅一齊咁， 即係話其實冇衝突嘅喎，即係我一路喺度，即係啲人一路喺度講緊個移民審批權，一路喺度講緊地區工作，咁其實冇衝突嘅喎。 以前而家嗰個問題就係、是、 以前 前嗰排就係、是、或者一兩年前就係講緊話，你去講移民審批權，或者你去講話香港人係唔應該輸入咁多移民，係源頭減人，大家記得啦。 係啊，係源頭減人啊！ 譚 海邦，譚 海邦講移民。同埋范國威同埋毛姨姨講源頭減人就俾人開記者會係 點樣寫 字排外咁樣。 係啊係啊。 喂，問題係就係你唔源頭減人又點可以做好之後嘅規劃工作咧？咁你增多足少，你一個社工對十個人咩唔通？ 你而家係呢個記憶的戰爭咯，即係好啦，而家幾年前而家 話人哋喺度講白話，係啦，人哋冇證據 喺度講緊源頭減人嘅時候，咁你班社工喺度做緊咩咧？而家。即係或者唔好話淨係社工啦，即係其他嗰啲支持 社工 and friends 啦、 ，and friends 啦，即係比較對於移民審批權冇咁敏感嘅人。咁以前你喺度講緊乜嘢咧？咁使唔使道翻個歉先？即係講個話自己誤判咧，即係唔使話咩 唔使硬生嘅。 係啦，即係我覺得我覺得冇所謂嘅，即係變其實唔係問題。但係我覺得就係話你要對你以往講過嘅嘢負責咯。咁好啦，咁你道個歉認個錯咁樣，哦對唔住，我誤判係啦。咁呢個歸化真係好難搞嘅，係需要搞，但係我哋都覺得係需要搞嘅咁樣。咁我覺得冇問題，冇所謂喎。同埋就係、就算佢哋同我哋嘅 文化的差異或者價值觀都是沒有那麼大的時候，你都是要考慮回經濟問題，是不是、 嗯、 你經濟上你都是 afford 不到的，說真的，還有你沒有一個，不要說是幾多的，不要說是多或者少的問題、嗯、是 consistent 的問題，即是、政府有沒有一些政策去應對先、 嗯、 現在即是說近排選舉論壇成日就是問你香港有沒有人口政策，人口政你沒有一個、人口政策，對於未來的人口的結構啊冇一個藍圖，預測唔到你冇個藍圖嘅時候，你好難去定出一個人口政策，去做一啲相應嘅措施嚟到去解決。即係 因為我哋而家我哋 搞啲咩福利都要咁樣噶嘛。 香港政府啦、香港財政司啦、香港嘅三千十二局啦，都係唔會知道究竟，即係唔會逐個好明、好清楚、好仔細知道究竟。每日一百五十個人，你呢一百五十個係咩人咧？係係經濟狀況係點咧？ 係啦， 佢係咩年紀咧？香港有咩人咧？諸如此類。咁、嗯、我哋呢百幾萬人係完全唔知嘅時候，我哋咪繼續用翻以前香港嗰、那個嗰、那個 scale 或者嗰、那個咁嗰啲 factor 嗰啲咁嘅數字去 figure 去做咯。 係咯。 咁但係係唔啱啊！即係話佢哋可能係好有錢嘅，點知你就話你就要扶貧咁樣都唔啱。 係咯，即係所以其實就係話你有人口政策，唔單止係知道佢有幾多個人。你要知道他的人是來自 可以為香港貢獻到什麼， 可以為香港貢獻到什麼， 或者是不是需要我們幫 他，是的，就是他是什麼背景的人，即是他是經濟背景，是什麼背景的人， 經濟背景， 是的，就是不是什麼社會，就是經濟背景，即是他是有錢、中產、啊、還是一些、低技術的勞工呢， 或者他在鄉下有兩層樓，你不知道 的，是的，即是那些其實是，即總之簡單來說，就是你香港是沒有一個完善人口政策，咁其實呢個已經係個好大問題，對於個社會福利啊嗰啲咁樣。 咁你仲講咩？仲講咩？全民退保，我咪覺得好好無稽咯。 係咯，即係其實我覺得就係話你冇一個 條數都未計得到，你點 條你要計， 即係嗰條數裏面有多過一個嘅未知數，你係計唔到噶嘛？係 啦，即係你條數係永遠都計唔到，你唔知道有幾多個人嚟，同埋你唔知道有幾多個人係 afford 到嘅時候，咁其實你個基數都未知道嘅時候，你。計幾多冇用喎，即係話佢你咧佢一百年都唔爆煲都好，咁你唔單止係講佢爆唔爆煲噶嘛，係講佢個公平性啊嗰啲咁樣噶嘛。 咁一定會有人嘈噶，點解？ 即係點解我即係例如可能講咩學者方案，即係可能話有啲我唔好清楚，唔好記得嗰啲咩啦。即係總之可能有啲方案就係話要喺你MPF 嗰度抽 5%， 1.5%啦，唔記得咗，總之抽少少。咁樣擺一個鋪度，跟住嚇心諗，喂，我 MPF 已經年年俾啲基金佬喺度揾笨噶咯，哇！你仲要抽出去咁樣抌落個鋪度，喂，咁你 係拗唔掂㗎， 拗唔掂 啊！ 即係 冇共識㗎， 冇共識㗎，係即係你冇一個清晰嘅人口政策，你冇一個 服唔到眾咯，至少係 你服唔到眾咯， 我唔服咯，我就唔服你，你唔好同我講話幾合理， 你 啱， 你拗唔到都冇用，即係你冇一個人口政策，你拗唔到嘅永遠。 你嗰盤數攤出嚟俾大家睇，哦，係啊，咁啊， 係 到㗎 ，OK 㗎啦，咁大家未有 commitment 咪大家一起去做咯， 即係我睇九東嗰個選舉論壇，即係有一個 section 就係啲人係咁喺度講全民退保，跟住黃仁達咪答咗句咯話：你冇人口政策，你點樣搞全民退保啫？咁樣即係佢其實佢已經完噶啦，成個討論即係 其實係唔應該講咩全民退保， 已經 根本個偽議題，呢個真係堅偽議題， 已經唔係話反對定贊成啦。其實即係唔係話咩？你本土派。 就是、 右翼法西斯，右翼嘅你係唔支持呢、這個社會保障制度，唔係嘅其實，即係你冇， 我要分清楚乜嘢係香港人。 係啦，你要分清楚，你要畫條界。 畫咗條線嘅話，呢、這個絕對要保障得好好。後面嗰啲人咧就真係關我。 你畫條界，塞咗個窿。個窿係主要係自己控制嘅，即係我唔係話唔俾你打開個窿去引入啲人啊，即係你個窿唔係自己控制嘅時候咧，咁你點搞啫？即係嚇。 咁啊，即係如果講全民退保啊嗰啲咧，咁啊，青年新政啊，成日俾人屌一樣嘢，就係話佢哋雖然都好多人屌佢唔同嘅嘢，但係佢喺呢個全民退保嗰樣嘢，佢哋就話咧要審查嗰啲人咁樣。 係咯係咯。 咁嗰啲即係阿劉小麗嗰啲就喺度屌佢，定係唔知工黨。總之嗰啲即係參加就 會。嗰啲支持學者方嗰啲。 就會話咧審查已經係一個係侮辱嚟㗎啦咁樣。 係咯。 咁但係我覺得呢啲都係太細緻同埋太過是 好細節咯，即係你唔你關 最大嗰個問題就係嗰條數計唔好。 你關乎人口政策嘅嘢， 咁 嗰 啲人又同我哋講話移民審批權係橫掂都係做唔到噶啦，咁即係打定輸數噶咯。 係啦， 你控制唔到學生 嗱，要公平少少講，即係有啲 其實即就算而家係民主黨都好啦，其實佢都會話：，我哋支持收翻移民審批權，但係佢哋都仲係會繼續講全民退步。即係佢哋支持，但係佢哋係唔覺得應該優先㗎，應該咩兩條腿走路。實質上係 唔得㗎喎，即係話等。 其實質上另一條係弊嘅。 你梗係醫好只腳，你先跑㗎啦。你只腳都未醫好點跑？ 我諗佢 expect 係可能係水到渠成嗰啲 friend 咯，即係可能覺得我傾好咗呢個全民退保啦，咁然之後我移民審批權就解決咗咁樣。 喂，咁咪真係高鐵咁咯？我叫你我解決一地兩檢先起啦，點知道又起咗先解決一地兩檢係唔得㗎嘛？ 係咯， 一定會車毀人亡㗎嘛 ？Exactly， 即係其實唔應該 take 呢個 risk 咯，尤其是後 到時解決唔到點樣想？ 尤其是你全民退保涉及個問題係 所有香港人都要供， 係成千億嘅問題喎。即係講咧，你政府抌成千億出嚟，成千億夠做好多嘢喎。其實講真的，即係你攞去派一人都幾萬蚊喎。其實 喂，上火星唔係上太空旅行都得啦。 係啊，即係夠你探索 七百幾億啫嘛， 幾多次火星咁樣咯？夠你探索唔知幾多次火星咁樣咯？即係所以其實呢啲問題係。你冇一個，即我唔係話你唔講得，你講你可以提，但係如果你 講全民退保，你唔該同我講點樣爭取移民審批權。 係啦，即 真係要。 如果你 成套嘢一齊， 你有啲唔你控制，有啲你控制唔到嘅，咁冇辦法。即嗱，有時候其唔係話你唔講得政策，我覺得有啲政策係值得推嘅，例如標準工時。標準工時絕對冇問題喎，標準工時你唔涉及人口政策，唔係特別涉及人口政策啊嘛。標準工時係涉及嗰啲勞工嗰啲咁嘅權益啊嘛。咁我覺得咁你爭取冇所謂喎。例如仲有啲咩啊？喺97嗰個臨時立法會取消咗嗰個集體談判權，集體談判權。咁我呢啲冇問題喎，你搞都得㗎。其實或者係七日。男士侍產假 OK 啊，冇問題啊 ，fit 過其實你推呢啲冇所謂，因為呢啲唔係涉及人口政策嘛，即係呢啲唔係同嗰個人有幾多有關係啊嘛， 解決到嘅 係現實解決到噶嘛，其實係即係所以咁，我覺得你推呢啲咪冇乜所謂咯。但係你講全民退保一個咁大嘅鋪嘅，仲要加上嘅就係我哋而家啲後生仔，即係唔好話後生仔啦，其實好多喺雨傘革命佔領之後嘅人。走出嚟嘅人，其實對政府係完全唔信任嘅。跟住所有好多要攞好大嚿錢出嚟撥俾政府去搞嘅嘢，其實基本上 你唔使旨意啊， 係啦，都唔使旨意，即係你係 等於我哋見到澳門嗰、那個，而家去澳門啲財政處嚟攞咗去廣東嘅投資， 係咯。 你夠膽講喎？如果中國第時有啲即係經濟、金融有啲乜嘢事，佢唔會攞你嗰啲嗰嚿錢去咩？而家已經不停咁用嗰啲咁嘅基建嘅名義啊，就係咁喺咁泵水俾大公司 咩、中國建築啊嗰啲全部承包曬嗰啲咁樣嘅基建嘅。 而家佢基本上話唔收税，又話唔攞即係軍隊唔使即係駐軍唔使俾錢。但係問題係佢呢啲咁嘅位嗰度已經攞緊你好多錢啊嘛。 係啊，即係嗰啲有啲大陸嗰啲上市公司，全部喺香港集資嘅咩 H 股，全部都係嗰啲內地嗰啲公司，即係大陸嗰啲公司嚟嘅。咁冇噶，其實即係咁，佢會喺唔同地方度攞， 即係佢可以攞嘅位置都攞曬咁嘅時候，我哋仲要俾多嚿錢佢去 take a wish， 就係話啊，等我支持個，都係等你幫我好運用嚿錢。 即係所以其實 咁，不如我自己運用好夠我嚿錢。 當你對政府係唔信任嘅時候， 首先是人口問題，然之後信任問題， 係啦， 你信唔信政府會幫你管好嚿錢？ 係啦， 會唔會無啦啦攞咗去救市基金？ 係啦，即係其實。好多好多嘅 uncertainty 你控制唔到嘅時候，咁就 仲難過港獨，我覺得 係咯，仲你推全民退，你推全民退保係難過港獨，因為你要有港獨先， 有好多個前提啊， 你要確認咗個主權，再 through 呢個主權問題嚟到去做一個人口政策嘅調整，調整完人口政策。搞掂咗個移民啊，嗰啲咁樣嘅嗰個 就計好條數先， 係啦，再計好條數之後先至， 好似以前嗰啲即係皇帝打完仗之後咧，就咩做咩人口普查咯， 係啦， 輿論屠殺咯， 冇錯， 明朝輿論屠殺 係啦，跟住咧搞搞下變一條邊咁樣嗰啲，即係其實冇噶，你唔能夠做好人口政策咧。你做咩都冇用， 即係話其實話佢哋都係佢哋都要叫佢哋支持港獨先。 其實冇錯嘅，其實甚至乎永續基本法 whatever 啦，總之你解決咗個主權問題，你唔解決個主權問題，你冇個權，你做唔到，你 hold 唔翻個人口政策，即係基本法講到明噶嘛，淨係得軍事同外交係 俾上面啊嘛。 咁人口好明顯就係 咁，人口好明顯就歸翻香港啦。 就算我唔港獨啊，我修補翻一國兩制，我用一國兩制可以重新運行，咁已經係呢啲已經屬於香港內政啦。 係咯，即係其實咁好啦，好多啲比較左少少嘅朋友可能就話：，我每日見到啲阿婆執紙皮，真係好慘啊！我應該你忍心見到啲阿婆喺度執紙皮咩？咁樣係啦，多數個argument都係咁啊，好煽情，但係有啲嘢就真係好現實嘅，即係好啦，今日你推到全民退保，救到呢班阿婆，救到呢班執紙皮， 但係你害咗好撚多之後， 但係你後面以後嗰班人咧？以後嗰班人點算呢？即係我哋呢啲後生仔，以後都會變阿婆、變阿伯咁樣嘅。咁我哋執紙皮，咁邊個可憐我哋咧？係咪先？即係所以有時候我唔係話唔想幫，但係你有時候真係有先後次序。 你 可以透過 公共討論就應該係情理兼備啦，淨係喺度煽情咁有乜用啫？ 我覺得你透過其他方法去幫唔係唔得咯，即係可能 加大生果金啊， 係啦，加大生果金啊 ，whatever 啦，即 係我哋整個鋪喺度。 whatever 啦，即係你可以透過建制外嘅走去做，即係你搞一啲咩關懷弱勢社群嘅嗰啲咁樣嘅探訪咁樣。 唔係左翼嗰個問題就係佢成日都叫政府咯，叫政府加啲。係 咯，叫政府咁樣即係其實講到尾，其實個最主要嘅問題就是、其實咩都係主權問題。 如果 所有嘢都係個主權問題， 如果政府冇主權嘅話，你叫佢。 你政府冇主權，即係一國兩制以前就話，即係由最初嗰個 version 就係話香港是除了外交和軍事其他全部都有嘛、 嗯、 慢慢地就去到其實一國兩制是開始腐蝕緊，即是它很多的權力其實不是在香港政府上的，例如說的是那些引渡啊、嗯、那些甚至乎是這個人口政策，人口那些移民那些都不是自己去管理的時候，還有很多不同的那些政制啊，例如政制即 司法問佢咁， 司法獨立嗰啲，即人大有呢個釋法權咁樣，即呢啲咁樣透過唔同建即係體制內同埋體制外嘅嗰啲影響力嚟到去侵蝕呢個獨立，即係香港嗰個自主權嘅時候咧，你好難做到嘢，即特區政府 你好難喺用討論政策嚟去改變成個局。 係啊，因為你特區政府本身冇權啊嘛，其實 佢屬於一個即係殘障緊嘅系統。 係啊，即係我記得我之前。 我哋可以去廣告先，我哋去，我哋下次再翻嚟。 好，下次再翻嚟。